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，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。在日间，你穿过重重的人群，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，来到夜晚，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，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，让音符代替动作，让歌词代替说话。我是郑子诚，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。有翻唔上人生阅历的朋友，儿时的时候一定玩过这个玩意，就是折纸飞机。玩得多，但你又知不知道中间的窍门怎样才能够令到纸飞机飞得远？首先你要顺风而飞，再来你只要让它轻轻地飞，大力是没用的。同样地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当情势不利的时候，硬硬去完成某一件事，就好像没有重量的纸飞机这样逆风飞行，不单止不能够前进，反而会被外在的环境狠狠咁样摔方反方向。另外，做事太过着力、太过着紧，往往会耗尽力量。就好似你将手中嘅纸飞机好大力咁样抌出去，必定会失去方向，直接跌喺地下。所以，如果想将一件事情做得好，其实就好像玩我们的纸飞机一样，必须观察情势，顺势而为，还有必须气定神闲，轻松地面对，人生才能够大有作为。 还梦理想早已有，我为名利强忍哀愁，努力以赴不退后，今天我名利有，可惜不可以永久。现实痛苦早已受够，但愿突破我愿寻找那真我，从前梦想不再拥有。 还梦已醒，苦已受够，放下名利，怕我忧愁，往日灿烂不再现，今摆脱名利有，转身一笑我便走。生气渐透，向着前路望步仰首，我愿意尽情笑，不记悲哀，不记忧，此刻心中快乐 今日下午港台先至举行过新春团拜，所以仍然系新蒸头，祝福说话应该依然继续。祝大家新一年顺势而为，气定神闲，轻松面对，大有作为。今日系2017年2月6日，新一个礼拜嘅开始，星期一嘅晚上9:14，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。送走善儿之后，子成接上，送走甜淡情怀，音乐情人开始。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，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，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荒废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分肤色的界限，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彩，一生 细个时候有两种玩意带俾我哋人生好大启发。细个玩嘅时候唔觉，慢慢增添人生阅历，你先会发觉到勉强冇幸福呢句说话系真嘅。除咗讲嘅纸飞机之外，仲有细个时候去到海滩，好中意玩片石嘅。同纸飞机一样，片石你夹硬都系冇意思，顺住水面轻轻咁样放出，佢先至可以片得高，片得远。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嘅音乐情人。室外气温18度，相对湿度74%。今日下昼好似夏天咁，不过唔好掉以轻心。明晚开始气温又好似下降。 在漫天烟花那天约会，再到捐初开那天， 如梦依梦，仍在脑海回旋，像昨天影的照片。 发誓在暴风访港那天，结合在历史高温那天， 还记。 Thank you. 音乐情人郑子诚。 播了四首歌了，估到几多首啊？刚听过这首歌又认唔认到？认唔认到歌名？估唔估到歌手？唱歌朋友叫做周影 ，Shadow 周。当年佢哋嘅呢首歌叫做《情路茫茫》，之前嗰首又如何呢？一首合唱作品。陈慧琳你应该认到，但是强强合唱的 Dry 你又记不记得啊 ？Dry 两位靓仔，雷仲德加上冯德伦，有呢首纪念日。之前出现过 Beyond 的《光辉岁月》节目的开场，我哋有大 L 我的歌。今日节目两点零钟，我哋晚上九点半新闻前，听听关淑怡啦。 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晚上九点半，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。行政长官参选人曾俊华在政纲提出引入累进制利得税和负入息税。另一名参选人林郑月娥说，对这两项建议感到非常有趣，形容很有参考价值。林郑月娥说，累进利得税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中，很多商会都提交详细意见书给财政司司长，自己在三个星期之前会见相关选委时已经表达会持开放态度去考虑。曾俊华在现时提出建议会给人奇怪的感觉，为什么过去九年都做不到，是否执行上有困难，现在又是否已经解决。警方凌晨調查在屯門發生的一宗企圖謀殺案。凌晨大約1:35，警方接獲46歲女子報案，指佢35歲的弟弟在寶塘下一個單位襲擊女兒。警方趕赴現場，經初步調查，相信該名35歲男子企圖向佢8歲女兒和6歲兒子餵服懷疑毒藥，並且曾經用手襲擊女童。男子涉嫌企圖謀殺被捕，正被扣留調查。8歲女童頸部受傷，而該名6歲男童就沒有表面的傷痕，兩人分別清醒，被送往屯門醫院治理和檢查。屯門警區重案組正調查案件。警方在西貢拘捕一名62歲男子，涉嫌非禮一名16歲少女，他已經獲准保釋候查，需於2月中旬向警方報到。少女在上月31日報案，指當日凌晨在西貢一間村屋被人非禮。經初步調查，警方下午在西貢區拘捕這名男子，案件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跟進。據了解，被捕男子為資深傳媒人張圭陽，曾經任職明報和香港電台。美國霍士電視台和總統特朗普的專訪中，記者奧萊利以殺人犯形容俄羅斯總統普京，引起俄羅斯政府不滿。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，克里姆林宮認為奧萊利的言論有侮辱性，不可以接受，希望霍士電視台道歉。特朗普在訪問中再度讚揚俄羅斯總統普京，佩斯科夫未有對特朗普的評論作出回應。财经消息，英国富时100指数是报7179点，跌9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，港元是7.759，日元是112.08，瑞士法郎是0.995，澳元是0.766，加元是1.307，新西兰元是0.731，人民币是6.866，英镑对美元1.248，欧元对美元1.073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29.89美元，賣出是1230.28美元。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是多雲，晚間有一兩陣雨，天氣清涼，最低氣温約16度。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約19度，吹清勁東風，初時離岸吹強風。展望星期四氣温顯著下降，隨後一兩日早上寒冷，日夜温差較大。現時室外氣温是17度，相對濕度75%，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。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。 以民心为心， 以天下事为事。 FM 926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。 扩阔知识领域，网络文化通识。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， 最近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，明确提出中国理念、中国主张、中国方案，究竟对亚太以至国际安全合作产生什么影响呢？马鼎盛、马恩赐今晚请来嘉宾余宇信一起讨论。 今晚11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，广东广西。 听说你学紧飞机维修，好专业哦。 你学做西饼都好考心机和创意啊。 全靠展翅青见计划咋，可以免费报读不同行业的课程，又帮我们安排工作实习和在职培训。 训练期间仲有人工噶，边学边做，只要俾心机，就会揾到份啱自己嘅工作噶啦！ 即刻上展翅青见网页 www.yes.labour.gov.hk 睇下啦！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7年的施政报告，推出一系列和劳工相关的政策措施，包括逐步取消对冲、改善强积金制度，以及订定工时政策方向。想知道施政报告的详细内容，请浏览 www.policyaddress.gov.hk。 上次夏韶星话我做节目嘅时候把声懒磁性，其实佢唱歌把声咪一样懒性感。 夜阑人静处，当听到 郑智成，不如你把声加埋我把声喺电台一次过，压着晒啲阿婶同少女。 在这晚星月迷蒙， 我就听住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，香港电台第一台音乐情人郑智成。 在这晚思念无穷。 你无知。 亲近你。无知的吉他，难解你别离，仍不愿离去，半空等待你。 听过之后，只系得四个字。话可算，佢嗰首嘅吉他，佢把嘅声音，实在真系好性感。Danny 新闻夏韶星，吉他得一时，继续我哋下半部分音乐情人。提醒你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。9:42，室外气温18度，相对湿度74%。继续喺度，我系郑子成。 渐夜的空，朦胧之中是你面容，天真可爱令我心醉。落叶轻飘，悠悠风中，但你泪流，每点郁结尽放于心里。让我开解你心里闷困，愿可将爱的真挚向你倾诉，凡尘梦里我愿同面对。流言相争，若我在旁，梦里孤单也不需抖震。无忧无止的纯真，长长沙滩流言相争。若你倦时，我的关注似热烘。 城市民歌系列当中有呢首好精彩嘅优异作品，叫做《童话》。嚟到晚上9:09嗰时，今晚有以下呢个点唱。子成先生你好， 2月5号是我爸爸的生日，希望可以在你的节目跟爸爸说几句说话。老豆啊，昨日是你的70岁大寿，我们想在这里多谢你，由我们小个到我们三子弟已经有自己的家庭，你都是每日工作十几小时，就算到现在你已经70岁了，生活都一样没变。你穿紧的鞋和衣服就算烂了你都不舍得买过新的。相反，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缺少。老豆，我们真的很想你可以放下所有工作，和妈咪好好地去享受一下，俾我哋尽下做仔女嘅责任嚟到去照顾你哋。我哋想你对自己好啲，你唔使再担心我哋啦。虽然我哋三子弟唔系好叻，唔系好富有，但系我哋过得好幸福。如果有得拣，下一世我哋都希望可以做翻你嘅仔女。老豆，多谢你嘅劳苦，希望你身体健康。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。泳师阿姨阿亨上，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，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，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，你懂得点去找，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，快乐是回忆沙滩的族人，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，不管你是富或贫，朋友爱父母恩，温暖在我心，豁达满足，人爱是因，快乐常共你相亲，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，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，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，一张晚报，一杯香槟，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，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，快乐长伴我这一生，皆因我是快乐人。都市的烟尘，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，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，一张晚报，一杯香槟，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，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，快乐长伴我这一生，皆因我是快乐人，快乐长伴我这一生，皆因我是快乐人。 佢有一把低沉磁性嘅声线，佢最中意食豆腐火腩饭，佢冇阴谋，净系想播靓歌。 无名份的傲慢， 你实知佢系边个？音乐情人郑子诚，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准时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之后紧接而上，谭咏麟《爱在阳光空气中》。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是多云，晚间有一两阵嘅骤雨，天气清凉，最低气温摄氏16度。明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嘅，最高升翻上19度左右，吹清劲嘅东风。初时离岸会吹强风，唔知望星期四气温就会显著下降。随后一两日早上寒冷，日夜气温或温差会较大嘅。而家室外气温17度，相对湿度74%，提醒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。结束我哋今晚音乐情人，用李克勤为我哋今晚节目摆上句号。 泥土种子从小开始，泥里听着故事，无知的幼苗渐渐地懂得意思。阳光年月里扶持，微雨陪伴作冲刺，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。从前知心已经不敢听觉